陪你玩神武论。一个东北汉子在电脑的那头，竟然因为他这一句害怕起来，一句话打了声，删了再打，不知该怎么回答。冥冥之中有个感觉，他就要失去他了。一连浑浑噩噩几天，小峰终于鼓起勇气，给身在深圳的阿南发出了消息。消息发送的瞬间，他紧张的程度不亚于当年高考进入考场的时候。他说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害怕，怕再也见不到你，怕不能和你在一起。对不起，我明白的有些晚，但希望还不太迟。我对你的感情早已经不再是神武二类的角色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想和你在一起，不管虚拟还是现实，你在哪里我去找你。而阿南在看到消息的时候，仿佛与他谈论的只是今天的暖阳一般，轻快地回应，好啊，多好啊，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。从南到北，虚拟现实，纵使千般不易，可我依然爱你。阿南与小峰也从网络走到了现实，一直走进了婚姻殿堂。他们不过是万千人中的缩影而已，感情这东西谁说得清呢？我有一个作家朋友，因为自小父母离异，性格独立得很，前些日子也结婚了，在成都那样一座有故事的城市，十辆红色越野车坐婚车开到。她的建筑师老公一如当初在游戏里一般，十里红妆迎她而来。我和她见面的时候说起当初她抛下自己的工作，毅然决然地去成都找一个网络中认识的恋人，她笑言不过是顺心而为，人只有一辈子，认定了这个人又何必在意什么相遇方式。我也问到，那家里人不担心吗？他和我坐在成都的饭馆里，贴心地将手里的排骨汤递给我，他们很尊重我的决定，事实证明我没有选错人。诚然，建筑师先生待他很好，他的家人也待他很好，他的一腔热情未曾错付，孤注一掷后的感情终于开花结果，朋友是幸福的。提起老公他眉眼的弧度，他嘴角微微的上扬，我能体会到。我是一个很理智的人，紧盯着他的故事，也开始向往起飞蛾扑火的爱情来。很多人说公益广告最感人的几个字莫过于本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，阿南和小峰确实相识于游戏神武二，而他们的爱情故事正是歌曲神武最相似的灵感来源。隔着万水千山，路途曲折不易，终成美好姻缘。姻缘相会，为爱相随，勿忘初心，缘定三生。一起来听这首神武最相似。 千里不他乡。

但我又不确定它何时能够到来。我这几天总是在思考，失恋到底是什么呢？不单单是失去一个人，失去一段感情，失去一段时光，就这么简单吧。失去的应该还有在这个人面前温暖或者卑微的感觉，与他相处时谨慎又愉悦的心情，与他在一起的岁月里勇敢又白痴的自己，情愿为他去努力改变的尽头。我们为爱情做了太多的傻事，傻到自己都无从感知，还想着所有的旅途都是恩赐，会突然发现认不出镜子里的人是谁，会失去自身的骄傲自我认可，会失去自己的性格自我否定，而我怎么就变成了如今满目疮痍的模样。所以失恋失去的其实是原来的自己。 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，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，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，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，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，空空留遗憾多难又为难，释然慵懒尽欢，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，没答案怎么办，看不惯自我欺瞒，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你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黯淡，纵容着人心干后你我再无关，没答案再 大家分享的故事是，我忘不了我们曾经相爱过。嘿，曾经最亲爱的你，你还好吗？我告诫自己不去打扰你，最好的告别便是再也不要联系。我们相爱过，而这份感情已经无关未来了。长期的习惯和日积月累下的记忆共同体，其实已经无关最初的怦然心动了。但我们毕竟也曾经深深的相爱过，爱情让人温柔，也让人狂躁，让人看到希望，也让人变成惊弓之鸟。我曾慢慢的爱上你，又慢慢的失去了这份爱。我曾闯入你的生活，而后又不得不退出你的生活。这种变化让人手足无措，让人痛恨，却又无能为力。有时候人最怕的就是回头看，我们共同参与过彼此的生活，涉足过彼此心里最深最真的地方，感受过彼此内心最炙热的悸动和最疼痛的伤口。而现在命运叫停了我们的一切，从今往后我们不能再继续一起走了。我们面对面的挥手告别，我们转身就不顾姿态的各自泪流满面。我不怪缘分弄人，不怪回忆太过美好让我难以撒手，也不怪未来太过渺茫让人难以想象。我不责怪任何，希望你也别责怪我好吗？你还是我记忆中美好的样子，美好的捂住我的眼睛，融化我曾常年冰封不化的心。你还是我脑海中耀眼的样子，把所有的阳光带进我的生活，照亮了我以为难以见光的黑暗。你还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回忆里那样有哭有笑生动不已的样子，只是我再也无法拥有罢了。我们曾经相爱过就够了，于我而言真的足够了。我无法奢求一个以后，也无法再牵起你温热的手。以后你别再哭，别再轻易对人低头认输，别再把感情当作生命的唯一支柱。以后你别再回头，那些曾经失去的不值得你一次又一次的深情回眸。曾经的伤口都会愈合，曾经的人也总会忘掉的，用很快的节奏或者很慢的速度，迟早而已。过去是我太糟糕，可以后你千万要过得好。我知道我再也无法改变什么，那些坑坑洼洼的充满了伤害的回忆就忘了吧。我知道我再也无法挽回什么，那些难以出口的迟迟未到的抱歉就算了吧。但如果还能回到最初的遇见，即使知道结局将会如此，我想我仍旧会奋不顾身的以最好的状态走到你的面前，来一场早已酝酿多时的自我介绍。嗨，你好，我将经过你未来的某一段时光 即使不能爱到生命的终点，但一定真诚以待，直到散场。晚安，各位听众，我是正义，每晚都会温暖你。 最近你还好吗？一句问候，你的微笑很厚，我心事很重。曾经轻狂年少，在这里回转，随时间剥落。静静坐在这，看你经过。我怀念那些年，匆匆流过。感情这是非题，选择就无法回头。